狼和小羊。山脚下有一条小河，河水甜丝丝的，可好喝了。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儿喝水。这一天，小羊正在河边咕嘟咕嘟喝得开心。突然，石头后面冒出一只老狼，它嗖的一下冲到小羊面前，恶狠狠地嚷道： 这河里的水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要喝我的水？ 小羊吓得浑身发抖，结结巴巴地说： 这河里的水是小山上流下来的，大家都可以喝，怎么说是你的呢？ 老狼两手插在腰上，斜着眼睛说： 哼，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现在你喝了我的水，今天晚上我就要来找你算账，把你嗷一口吃掉。 老狼说完，摇着尾巴走了。小羊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怕，就坐在门口哭啊哭啊，哭声传到一只小花猫的耳朵里。小花猫连忙跑来问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小羊伤心地回答： 老狼说今晚来吃我。 小花猫听了很同情小羊，就安慰他： 别怕别怕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这时小黄狗也听到了小羊的哭声，就跑过来问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小羊伤心地说： 老狼说今晚来吃我。 小黄狗拉着他的手说： 别怕别怕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白马也听到了哭声，走过来问： 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老狼说今晚来吃我。 白马拍着胸脯说： 别怕别怕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这时候大象也来了，问小羊： 怎么了小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老狼说今晚来吃我。 大象扬了扬他的长鼻子说： 别怕别怕，晚上我来帮助你。 天黑的时候，小花猫、小黄狗、白马、大象都来到小羊家，大家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对付老狼。 小羊，你在外面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躲在火炉边，老狼来了找不到你，一定会在火炉里点火好照亮，那时候我就用爪子去抓它。 老狼被小花猫抓了一把，一定会往外跑，那我躲在门背后，等它一出来我就咬它一口。老狼给小黄狗咬了，一定会往屋子后面跑，我就躲在房子后面，等它跑过来的时候我就给它一脚。 我站在大树底下，等老狼逃到大树底下的时候，我就用鼻子把它卷起来扔到河里去。 夜晚降临了，大家一声也不响，静静地等着老狼。过了很长很长时间，老狼吧嗒吧嗒地走了过来，屋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就摸到火炉边去点火。 这时候，小花猫猛地跳起来，对准老狼的脸就是一爪子。 啊！ 老狼吓坏了，咻的一声往外跑。小黄狗从背后窜出来，对着老狼的腿就是一口。老狼疼得嗷嗷直叫，他想从房子后面逃走。这时候啊，白马抬起腿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把老狼踢到大树旁。小羊看到老狼摔了一个四脚朝天，就从树背后冲了出来，用尖尖的犄角狠狠地顶了过去。这一下，老狼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时候，大象用鼻子卷起老狼，呼的一声，把它扔到很远很远的河里了。老狼淹死在河里，再也不能来吃小羊了。